那因为家属允许，让你的身体失去自由，那因为罪缘生诸苦厄，啊，从它产生的是痛苦。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，故人生死根本欲为第一。啊，这个在《大小乘经》里头，佛常说，时时刻刻提醒大家。啊，生死根本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从贪爱淫欲而来的。无逆是祸祸。他摆在前面的，出家十戒全断淫欲，在家五戒里头不邪淫。出家沙弥里头不言语，不是不邪淫啊，不言语。出家了，难中是僧。愚众是你，这一条戒要严守，这一条戒最难。若有干犯，都叫破戒。那这个破戒叫破根本戒。啊，根本戒是四种：杀盗淫妄。下面说，乃至世间人，因为淫欲，杀身亡家。这个事情多，那他到身败名裂，你问问原因，大概都离不开财色这两关过不去了，这两关把自己毁掉了。啊，要成就想往生，这两关一定要突破。啊，突不破不能往生，不能往生，换一句话说，还在六道搞轮回，在六道里的人肯定在三恶道多，在三善道少，所以很可怕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这不是假的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败都 拜尊这两个字上。啊，我通常讲四个字：财、色、名、利。我讲四个字，所有失败的人没有例外的，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，能把这四个字放下，没有一个不成功，无论修哪个方面。啊，事出世间法，必定有成就。不一定，要有很好的缘分。不一定，啊，这个世界没人支持你，没有人协助你，你还是能成就。啊，你的关系多。啊，缘福深，放这四个字，到最后一败涂地，身败名裂，太多了。啊，这些都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啊，出家为僧，其德根本，生死根本，欲为第一，故今日由义而生，不如贞洁而死。盈盈而生，时间短了，死了以后怎么办？必定是三途，贞洁而死，他死了之后肯定升天，果报不一样啊！你真能够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哎，你就相信，贞洁而死，后头有大福报，淫欲者流转生死之根源。名利解脱之因缘也，啊，它是六道轮回的根源，造这个业就是造六道轮回。同时呢，也造云里解脱的因缘。那你想了生死出三界，不离淫欲，决定出不了三界，出不了轮回， 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。生死老矣，名为枷锁，这从比喻上说的。啊，名是枷锁，身负有钱，难处理过。不知度论言，淫欲者虽不恼害众生，惜福行过，列为大罪呀！啊，大小罪，他排列在大罪，谁排列的呢？佛排列。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排列的，一切诸佛没有例外的，每一尊佛都把杀盗淫妄排为四重罪。啊，这四重罪，果报在三途。不在人天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下定决心，决定不杀害众生，决定不占人便宜，占别人便宜是道义。不能这样做法啊！不能淫语，不能妄语，妄语尚且不能，怎么可以两舌绮语？杀盗淫妄啊，果报在三恶道。一切是无明的，就是啊，一切贪爱当中，欲爱排在第一，啊，能够把这个制服，其他的欲就容易了。下面有个比喻说，制服别人，先制服力量最强的，最强的制服了，其他力量比较弱的自然就服了。啊，所以断欲从哪里断起？从爱欲断起。啊，一般呢，我们也叫做情执。啊，情执能放下，其他的就不难了，样样都能放下。这个东西真麻烦，情执要常常想到，人命无常。情爱在身，到最后还是要告别。啊，生命到了的时候，过人随业流转，再遇不到了。啊，纵然遇到，也不认识了。 这是事实真相。如果想真正常常在一起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往生极乐世界。那在阿弥陀佛大会里头，寿命长远，无量寿啊，真正在一起。啊，那就要这个情爱暂时的放下，赶紧念佛要紧。啊，这是真正可以在一起的。啊，在一起同做佛事。佛事是什么呢？度化众生的事业。只有这条路。除此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乃云有三种果实，第一个是苦而死乐，第二个呢少为不在，第三个不净四净。讲得不错啊。啊，于学论又说，何但刹那之微落，应受永劫之大苦。得不偿失，堕落的时间太短了。堕到无间地狱的时间太长了。啊，这是对出家人说。啊，出家人破根本戒，果报是无间地狱。啊，在家菩萨戒也如是。啊，如今云，如是者。世间之枷锁，凡夫粘着，不能自拔。古人写的这些文字，我们先前全看到了。那女色者，世间重患啊，凡夫困之，至死不明。啊，又是女色者。世间之衰祸，不能不警惕。我听到有个同学告诉我，他的信息从灵媒来的。 但是说这个话很有道理。啊，现代社会上的妇女，没有一个不遭无间地狱罪，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。造什么罪？他说的是我们无法想象到的。那穿着暴露，让凡夫看到的时候，起邪念。那引诱这些凡夫堕无间地狱，所以他也要堕无间地狱。如何拯救这个社会？像中国古代啊，妇女穿的服装整整齐齐，全身都包着，没有露出来的，把露出的手指只有几根手指而已啊，手掌心他都包盖住，啊，身上很严密，也看不到啊。那个衣服也很好看啊。现在妇女服装大概只有伊斯兰的服装，符合天神的标准。那伊斯兰的朋友们戴头巾，那只有两个眼睛露出来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大多数喜欢暴露的都到卧倒去了。啊，要想拯救这个社会，从改变妇女的服装，要从这做起。这社会才有救，灾难才能化解。啊，我们看的这个信息很有道理，不是胡造谣言。反复迎合内缘，凶热心狂，迎邪荡夷之态，流露于外也。所当求者而不肯为，杀盗淫妄是不应当求的啊，偏偏去做啊，不求自利，不务正业，不求出力，不知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世俗间的一切法不能长保。为什么？它是生灭法。你身体都保不住，何况身外之物啊，求自身的健康长寿，求身外的名闻利养，全是假的，全是不应当求的。 你有智慧，你有福报，自然健康长寿，不求就得到了。啊，健康长寿之因就是多福多慧。啊，古人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们有见识，人家在因上求，果报自然得到。求生净土，那你所得到的是究竟圆满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因为引而引起的杀生、偷盗啊，种种不善，这个罪报就大了，大到你无法想象啊！那么这个业就是无间地狱啊！要超越无间地狱，可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你造的这些业要怎么去消？贿赂，人人都知道不好，不应该做的，那为什么还要做？啊，他所要的你不敢不给他，你要不给他，你的灾祸就来了，威力恐吓啊，不敢不会了。巧取豪夺，这就是道我。不是惯行杀盗之物啊，只为一桩事情，取悦妇人，以图作乐而已。祸根从因来的，啊，遇到一个无道的昏君，啊，他爱他的妻子。妻子希望东西他想夺来，这个东西自己国家有，别的国家有，那就发动战争，那小的威胁叫他赶紧送来，那他要不肯，这战争爆发，从营业引发的杀盗，啊，后面呢有三途苦报啊， 神明即知，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啊，所以贪念邪淫，引发造罪啊，受三途果报。这是绝对错误的啊，稍稍有理性的不敢做啊。一即发思说，行中作恶，明显的人知道，那明中暗中做的鬼神知道，啊，这些恶业官府里面知道了要判刑的啊，人间你能够瞒住啊，没有人知道，鬼神知道，神明幽寂，你看不见的鬼神看见，鬼神有记录，天神也有记录，造恶之人岂能幸免啊，实实在在说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真有鬼神啊，真有记录，而且这个记录的档案不随我们身体死亡哦，它就没有了，不是的，生生世世它藏在阿赖耶，阿赖耶就是档案室，阿赖耶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叫藏，就是收藏啊，叫藏室啊，就是一切善恶无忌种子的仓库，通通藏在这个地方啊，真有，它不是物质现象啊，所以我们的六根缘不到，它确实存在。啊，迷的时候它起作用，觉悟的时候它还是起作用，所以阿赖耶识的种子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源，它能现，它能造一切法， 是出世间一切法，这个认知非常重要。你真正知道，真正认识，自自然然就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自然放下啊，能放下的人就是圣人，就不是凡夫了啊，与一切法不执着了，你的心都清净，执着是染污，心不清净。啊，什么都不计较了，不执着，清净心出现。啊，清净心是真心，生智慧。只要有染着，他就生烦恼，生什么？生贪嗔痴慢，生名闻利养。那就叫造业，造这个业是轮回业啊。我们想超越轮回，但是天天不断造轮回业，它怎么能够超越？往生是超越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决定障碍我们往生。啊，心不清净，有严重的染污，这个染污就是自私自利，啊，执着生生活，这个能量特别大。啊，为了自利，不顾别人，这种人不明义理，不知道因果，人到这个世间来，佛给我们说两种业，一种叫引业，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啊，每一个人引业是相同的，我们都到世间来了，都到人道来了，都得了人身了，啊，营业是什么呢？三归五戒是什么？过去僧众修过，修得还不错啊，分出几遍了，你才能得人生啊，人生难得。如果这一生没有修过三归五戒是什么，得不到人生 妄语者，这一条往往我们把它疏忽了，认为这是小事，不知道造下大罪。啊，为什么佛把它列入四重戒？杀盗淫妄，这四条在戒律叫根本戒。啊，出家比丘、比丘尼戒里头叫四种。啊，那么《大智度论》里面给我们说的好，啊，人通通是心地染污，不清净，而且呢，起心动念都是想骗人，把真实隐伏起来。说话不诚实，说假话，花言巧语欺骗别人，这叫口业。口业的死我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恶口是说话很难听，啊，妄言是假话，其余话说得很好听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口之思过，语法不相应。啊，有口之思过的人，他要来学习佛法，可以说他没有缘。纵然是佛菩萨来讲经，他听不懂。为什么？佛学、圣学。学习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真诚，他没有，他没有这个心，所以他怎么听也听不进去，一面在听，一面在打妄想。啊，他的妄想多，他的杂念多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所以佛法佛经他看不明白，解说他听不进去，这种人真有，不是没有啊，而且很多啊。啊，不是不听经，听听听经，听了十年二十年了，口业还是要走，甚至听了一辈子。啊，到老死，口业还在犯。啊，不诚实，骗人，挑拨是非，还在犯。啊，去修复，学传统文化，学圣贤之道， 基本的是这个，就印祖常说的沉静两个字。啊，一分沉静你得到一分，十分沉静你得到十分。沉静心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要想得神仙法，得佛菩萨，佛菩萨的法是从真心流出来的，你的心是真，跟他相应啊，一听就懂，一听就明白啊。心是邪心，天天有很高的欲望，那不行，怎么听也不相应，道理在此地。佛法就是用真心，用妄心就不是佛法。啊，用妄心的人不会，用真心的人会呀。这一点我们要把它抓住啊。我们这一生当中想成就，一点都不难。只要你知道真妄邪正啊，善恶因果，你就行了。啊，这就叫看得破。真正看破了，哪有不能放下的道理？放下就是。啊，口之思故与法不相应。佛上面给他加个不，不妄语，不念识，不起语，不恶口，这就与法相应。语相应，不贪不嗔不痴，意义相应。啊，不杀不盗不淫，身相应，身与意三业相应，这就是佛。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只要与这个十条相应，就是佛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个相应，一切都相应。恶口就是粗恶语。言语粗暴啊，让听的人不喜欢。啊，言语粗暴容易得罪人。啊，容易伤人。纵然是善言，都应该如何？啊，这些人他有习气，有人习气是前生带来的。啊，前生大概有几世吧？啊，三五世。大夫长者 啊，这一生虽然是个普通人，习气在，从言谈举止里面能看见，啊，习气，明白的人会原谅他，不明白的人记恨在心。啊，你怎么用这种态度对我？这记恨在心，这个怨恨会有果报的。啊，来世在遇到的时候，他会用这种态度对你。那你再不高兴的话，记恨就冤冤相报，一世比一世严重。啊，到最后会发生战争。啊，这莫可啊。言辞粗野。啊，特别是对下人，啊，长官对他的部下，老板对他的伙计，啊，家里面主人对仆人，常常有。啊，他不知道尊重，啊，他不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他不知道。啊，轻视别人，中国古人说得好啊，学问深时意气平呢。为什么读书人人家尊重？读书明理啊，不会有这些过失。你明白道理，你明了因果，自然人就入惑了。梵文就说：“不见言见，见言不见，这都是妄语啊，唯心不识之言。”其余就是杂秽语，听起来很好听啊，内容要是不善，属于这一类；如果内容是善的，那就不称为其余了啊，不能算是不善的口音。往昔人，凡此妄语，世人喜犯，不顾来报。这一句话说得好，所以无量寿经佛讲三业三口意，把口业放在第一， 这个不多见。大小乘经论里头，佛说三业了，多半是讲身口意这样的排列啊，但是在本经，佛是把口业摆在第一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。第二句，善护身业，不犯位移。第三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污染。第八品里头讲的，那么佛为什么把口业放在第一？就这个意思，世人喜欢，很容易犯着过失啊，摆在第一呢，提醒大家最容易犯的，要真正做到不犯，把它摆在第一。一定要知道妄语的果报啊，地狱里头有八十地狱，是妄语果报之轻者，重的在无间地狱。妄语这条戒很难吃啊，那我们有妄语，妄语包括四种：念是其语、我口，有没有？啊，我口最普通的就是骂人啊，我们讲批评人、指责人。啊，稍稍不如意，口业就现前了。所以最容易犯。啊，那就想想我自己，我自己能叫别人都如意吗？古人说的非常好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自己一反省，换个地位来是福啊。如果今天我是他，他是我，他这样对我，我有什么感受？啊，自然心平气和。道玄律师的话，此戒人都喜犯啊，这条戒世间一般人很容易犯。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妄语的这个业，业系种子的熏净。